心安然自在。我说我怎么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够起来，那是腾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童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你很搞笑，你很奇怪，你讲话很歪，有的时候你也突然为我的事情变得很勇敢，这么说来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够起来，爱是腾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 Hello， 北京时间的17:07，来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哎，为什么放这样一首歌呢？又是一周的开始 了。 今天啊，我在起床的时候，哎，不想起呀，很累哈，觉得哎，今天不是周日吗？然后自己回答自己，嗯，是的。又在床上躺了5分钟，然后才起来。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可以说今天较昨天相比冷了很多，哎，降温了哈。 对。 明天呢，北京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哇，已经没有零上的这个温度了。明天呢是北风3级，空气质量呢为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2和7，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但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听众一句哈，因为在北京最冷的天还没来呢。 是吗？ 因为应该是有一个说法是冬天是1929、39天是最冷的。 咱现在是几九了？ 19好像还没到呢。 是吗？ 对，今天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在1月10几号才到这个39天，所以说冷的时候还在后面呢。是为什么这个天冷啊？得吃点什么呢？ 一般来说冬天不就进补吗？ 对呀。 哎呀，今天想喝点汤。 喝点汤。哎，我真觉得冬天呀真的是特别喜欢喝汤。 为啥？ 喝一碗汤暖身子呀。 对对对，其实在南方地区啊，它不管是春夏秋冬它都喝汤，但是冬天的汤它也有讲究。 嗯， 冬天的汤基本上是这个以暖身为主，像你说的这种，咱吃的是这种含蛋白质较高的这种食物，它有一种这个能产生自己的身体的热能， 嗯， 会让你感觉到不那么的冷。 说呀，这个天气慢慢转凉，人体的机能经过盛夏的这个积液亢奋之后 后呢，进入了半休养和补充的阶段哈。那怎么补充啊？当然要喝汤了，真的是大补哈。说呀，喝汤可以带给你温暖的饱腹感，以及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肠胃健康。说呀，在北京喝汤，那要先了解帝都喝汤是有门派的。我先来说一说这个粤派，就是广东。对 对， 说起啊，说起喝汤，第一个必须要聊聊就是广东了。我们都知道广东人是太会喝汤了，几乎家家都要喝汤，家家每天都要炖汤，而且一炖就是好几个钟头啊。 是，而且他讲究用这个砂锅啊，就是小火慢炖，用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这样的肉又软又烂，而且汤的非常入味儿。 在北京啊，寸土寸金的金宝街隐藏着很多高大上的餐厅哈。丽苑就是一家历史悠久、口碑极佳的粤菜名店了。我认为啊，他们家这个老火靓汤是北京最棒的，煲汤上呀真的是很下功夫。老火靓汤呢，味道纯美，是粤菜的典范了哈。98块钱半包，大约能分6-7小碗，其实这个价格还好了， 还可以。 对对， 6-7碗大概能5-6个人都能喝。 对对，因为这个汤一个人喝个1碗2碗就已经 是 足够了，喝多了就会腻了。 不是，你喝多了你也吃不下别的菜了。 剩下他们家还有这个冬瓜薏米排骨汤，还有这个毛根青红萝卜包猪肉汤哈，味道都是很不错的，很好喝哈。叫做丽苑酒家，在是金宝店哈，地址呢是在金宝街的89号金宝大厦3楼，也是一家吃广东菜粤菜的餐厅。 下面这一家呢是叫做花椒老鸡汤。哎，这家店的名字特别的神奇啊，就叫卖汤。哎，可想而知，那这里的汤一定就是招牌 头牌。对， 头牌了。那服务员说呢，他们的厨师是早上7点钟就开始煲汤了，每款汤最少是煲制3个小时，汤底呢也是用料非常的实在。比方说这个招牌的花椒老鸡汤啊，这款汤就是对女人是特别好的，有美容养颜的一些功效。 来，我来插一句啊，它这个椒呢不是那个花椒的椒，是浇水的椒， 就是这个阿胶的椒。 对，是的。 那它的这个花椒老鸡汤啊，汤面是看不见油花的。哎，大家都知道这个鸡汤一煲出来有一层黄色的油。 对对对，很多油， 可能会有人嫌这个东西腻啊，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是看不见油花的，不过呢要趁热喝掉，口感是微甜，一大口喝下去润润的。哇，这里的老火靓汤确实是家里面熬不出来的好味道啊。 对，可以说哎呀，我能看到这个图片哈，它这个汤真的是蛮浓的，很浓很浓。 浓汤， 对，里面会放一些枸杞啊、红枣啊当做这个配料哈。 对， 真的是哎呦好进补啊。 是的，而且呢只要88元一份，不过只有2碗。可以说是比较精致但是比较好的了。 对对。这家店呢就叫做卖汤，地址呢是在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的西楼1层104号单元哈，就叫做卖汤，这个名字还真是蛮有意思的。 对， 刚才呢这位听众雷雷又来了哈，说点一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同时呢也欢迎我们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 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

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哈，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俩有跟所有听众介绍了这个喝汤的好去处哈。刚才说到了喝汤呢，也是分这个门派的。刚才呢是介绍的是粤派，就是广东派哈。好，我们继续来介绍的这个呢是京城派。 我为什么特别想笑？我刚刚也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就是你看过 Papi 酱最近的那个，他在分析这个南北对汤的理解啊。 啊，这个 Papi 酱是一个网络红人，对 对对对。然后人家说，我们北方人也喝汤啊，疙瘩汤啊。然后其实，在南方人眼中，这个疙瘩汤就是 主食。 好，来讲讲这个京城派的这个疙瘩汤。 嗯，好，说呀，京城人呢，天冷爱喝汤，并且喝得很北方。葱花炝锅，西红柿、小白菜做辅料，甩个蛋花，面粉兑少许水，混成小疙瘩。汤里那些白白的小疙瘩，滑滑的，嚼起来香香的，还有点这种弹弹的感觉哈。疙瘩汤既是汤菜又是主食，哎，疙瘩汤也算是主食。对，吃起来呢特别的顺口，北京人的家家都会做，如今大街小巷的串吧还有菜馆都会出现在菜谱的主食一栏这个疙瘩汤。这个因为现在啊，比如说我们去吃串啊，去吃一些比如说小龙虾什么之类的，都会来点一份疙瘩汤，因为吃串吃不饱，来喝点汤来顺一顺。对，因为我在很多地方去吃这个烤串之后呢，都有这疙瘩汤来做主食，一般都会来点上这个一份哈。 那你们是在吃串之前喝汤呢，还是吃完串以后再喝汤呢？ 这个我还真没什么讲究。看他上的速度了，速度快先喝一碗，速度慢的话呢就晚一会儿喝。一般都是伴随性的一直喝着。 就是一边吃一边喝。 对。这个呢，这个店的地址我就不介绍，因为很多店都有哈，这个可以说每个店做的味道都还不错，而且每个家里也都会做哈。 想吃就去点吧。 好， 下面这个是叫做小吊梨汤。哎，梨汤其实还是蛮好喝的，而且特别的润喉啊。 润肺。 哎，古时候呢，在京剧院门口呢，总会有这个梨汤售卖，一是为了这个叫好的观众啊，二呢是为了这个台上的名角，哎，一场表演下来润润嗓子。他们通常呢是以铜壶提吊作为这个称量工具，一吊一壶，半吊半壶，也就得了这个小吊梨汤这个名字啊。用料非常的讲究，采用的是北方盛产的雪花梨，再加上这个话梅、银耳、冰糖熬成浓稠透亮的汤汁，盛出一碗来热着喝，特别的好喝，而且能够润五脏六腑啊，都非常的舒坦啊。这个汤。 对，因为这个小吊梨汤啊，在很多店里也是有的，比如说吃烤鸭的店一般都有这小吊梨汤。那么在房山的话呢，我去过一家店叫做这个因为我找一下，我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了。吊吊梨汤也是非常的好喝。 其实很多这小吃街也有这个卖，我看有。 哎，我想起来了，叫当院鱼头泡饼店，应该是在房山的瑞雪春堂那家店哈。之前也是来我们客栈做过节目的，他家的梨汤真的是还不错，很好喝哈。 杠杠的。 对对，如果有听众这个离得近的话呢，不妨晚上去那儿小吃一顿，来点一份梨汤来润润肺、润润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叫做当院鱼头泡饼餐厅，应该是在瑞雪春堂那一带哈。好啦，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同时呢，来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跟我和四娘来说一说吧。你会做汤吗？你喜欢喝什么汤呢？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

这首歌来自听众齐龙飞点的，由英子演唱的那个人哈，也是一首还不错的一首歌曲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啊来给所有听众介绍的呢是京城一些喝汤还不错的地方哈。刚才呢我跟这个四娘呢介绍的是京城派的介绍了这个小吊梨汤，还有这个疙瘩汤哈，包括北京还喜欢吃这个砂锅白肉， 对 对对，比较喜欢喝它这个汤哈，也是非常补的，非常有营养。还有这个鸭架汤， 看来都是这个大鱼大肉的汤， 因为有时候去吃烤鸭呀，那个鸭架我们是能自己带走的， 能做汤。 对，可能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放点青菜，然后炖一锅汤， 炖一 炖，对，还挺好喝的。好，我们继续来说的这个派呢是清真派。说到清真派，哎，四娘，你 兰州拉面 兰州拉面那是那可真的是主食，真的不是汤了好，我来说第一个哈，是羊杂汤。说呀，这个药丰城的羊杂汤是真真是好啊，羊肚、羊肠、羊肝碗里多的是，让你喝的心里暖烘烘的，吃的心满意足。7块钱一碗，屋外买票，屋里取餐。旁边的桌上呢有辣椒油、蒜汁和香菜末，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来添加。哎，其实我身边有不少这个是回民的嘛，他们真的是特别喜欢喝这个羊杂汤。 是吗？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人喝不惯，那个就是内脏啊一些对， 因为回民嘛，他不吃猪肉，他还是非常喜欢吃羊杂汤啊，包括一些什么羊肉汤面呀，真的是超喜欢吃。 其实我也喜欢喝这个，但是我一般会加上这个胡椒粉儿或者是辣椒。 对对 对，胡椒粉， 我觉得有带一点点辣辣的会非常好喝。 哎呦， 这 四娘不仅会做饭，还会吃， 会品。 好，这一家店呢叫做药丰城清真食品店哈，是在马甸东路清真寺旁。那么如果听众你这个在家里的附近呢也会有这个吃羊杂汤的地方，也可以介绍貂蝉跟四娘哈，我们来告诉所有听众也去自己家旁边去尝一尝哈。 来，这个是叫做羊肉汤。哎，如果说你吃不惯这个羊杂汤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吃吃这个羊肉汤啊。羊肉汤配小烧饼绝对是经典吃法，而且呢这个大碗的盛装的羊汤呢，我这儿说的羊汤就是羊肉汤啊用料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的，羊肉呢也够多，撒上这个胡椒粉，就着烧饼，哎，喝的又暖又饱，特别特别的舒服啊。而且这家铺子呢刚到门口就能够闻到一股浓浓的羊肉味儿，建议啊是自己开着车或者是骑着小黄车来吃都行啊那这一家是叫做高老四羊汤，地址是在赵登允路179号，也就是平安医院的 南 面。 对，哎呀，而且呢，我也形容一下哈，这一碗呢，这个碗就已经可以说是挺大的了，里面这个羊肉真的是可以占据了1/2。 哎，他们家这用料真的是用料十足啊！ 平常我们去喝汤的地方，可能里面就2-3块肉，不会太多了。 对对 对, 对， 这家店用料真的是猛猛的。叫做高老四羊汤哈，地址呢是在赵登禹路179号，在平安医院的南面哈，也是一家吃羊肉汤的地方哈，非常好。说到这个清真派啊，还有这个豆腐汤也是不错的哈，还有豆面丸子汤，还有各种各样的哈，看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了。包括呢还有这个清真派嘛，吃牛羊肉的嘛，也会去拿这个牛肉跟柿子炖牛腩汤，也是很好喝的。 哇，这是番茄牛腩。 对对，番茄牛腩汤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属于清真派啊，但是因为清真是只吃牛羊肉嘛，所以就给它归到清真派里面了其实我个人也是蛮喜欢吃这个牛腩汤的，西红柿 牛 腩，对，很好喝。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卢庚戌的《未来的未来》。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只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 我忍受着孤独漂泊，只因为不放弃从

处不在。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无处不在》哈，无处不在的美食等待着你去品尝。 对，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给所有听众介绍的呢是一些喝汤的好去处哈。说一下这个喝汤也是有讲究的，也是分门派的哈。我们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介绍的是粤派，就是广东派哈。第二段有介绍这个京城派，像什么北京的疙瘩汤、鸭架汤。第三段呢说的是清真派，有这个羊杂汤和 羊肉 汤哈，还有豆腐汤。那么我们最后一段呢来说说这个 江南派。 江南派哈，嗯， 来，这个江南派的代表是鸭血粉丝汤。 哎， 那说到南京的美食呢就会想起这个鸭血粉丝汤啊。南京的大排档呢有这个鸭血粉丝煲，那采用的是鸭血、豆泡、粉丝、鸭肝、鸭胗制作的这个汤汁，浓郁鲜美。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呢也可以放一些他们配的这个辣椒油，非常非常的美味。那地址是在啊，他们家是叫做南京大排档啊，就叫这个大排档。 对，嗯，在西直门凯德店哈。这个鸭血粉丝汤应该是还很常见的哈，几乎在我们家附近都会有，而且很多商场 店都会有， 商场里面也都会有这个店哈。如果有听众喜欢吃的话呢，不妨去喝一碗鸭血粉丝汤来暖暖身哈。好，继续来介绍这个江南派的桂花糖玉苗。南京大排档的这个糖玉苗吃起来是特别的清香，味道超级好。这个比如说呀，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一些朋友呢，就是爱不释手了。每次啊路过必须要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特别的好吃。里面有芋头、红糖，味道很赞哈。它很甜，但不是那种齁嗓子的那种甜，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南京大排档，也是在西直门凯德店的购物中心五层。如果有听众喜欢吃甜食的话呢，不妨去尝一尝哈。嗯， 还有这个叫做宋嫂鱼羹的这家店是在北二环内西海边的这家观湖的杭州菜。哎，观湖的杭州菜特别的有感觉啊，好像就在杭州一样，有这个湖。室内用餐、室外用餐和乘船用餐是任你选择。餐厅呢就在西海的边上，坐在船上可以观景。啊，这个 高大上， 高大上，对对对。那这里的宋嫂鱼羹呢是非常好喝的，价格有一点点贵，但是汤呢很稠，鱼肉呢也很鲜美，量不小，四个人喝呢是刚刚好的。嗯， 哇哦，那可以说是很大一碗了，四个人喝。 对对对， 你想一个人喝两碗的话，就是八碗的量了。 哎， 对, 对， 很大哈。嗯，地址呢是在西海南沿乙45号积水潭医院北门东侧哈，板桥头条，叫做西海鱼生，可以室内用餐、室外用餐，同时还可以乘船用餐哦。 嗯， 很高级哈， 非常棒。 哎，其实说到这个汤类，还有一个呢是西北派的胡辣汤。这个是不得不说， 胡辣汤是河南的这个名菜呀。 说呀，胡辣汤可以算是河南人的乡愁了。一碗胡辣汤里的内容很丰富，有牛肉、面筋、红薯粉条、花生米等哈。逍遥镇最有名，酸辣爽滑，鲜香其次，一碗下肚，回味无穷啊。嗯，那么这个胡辣汤也是很多地方都有了，对啊， 对， 看你自行的选择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韩派。 嗯，它有一个这个脊骨土豆汤。 嗯， 韩派啊，两个人的要这个其实中份的这个脊骨土豆汤呢就可以全部都吃完。里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猪的脊骨，也就是， 嗯， 还有这个酸菜，还有金针菇，还有大土豆，非常的耐煮啊，像这个吃火锅似的感觉。 嗯，但是它这个味道呢比较像大酱汤的味道哈。 嗯， 店家呢也会主动的来给你加汤。名字呢就叫做脊骨土豆汤，地址是在湖光中街2号院5号楼2楼南侧，地铁望京站往西100米哈。说到这个韩派，还有大酱汤哈，对， 必须得 说的，这个就不多 说 了，这大家都知道，而且很多人也会做哈，对，也是蛮简单的。 跟麻辣烫差不多 哦。说啊，这个有意思。他说这个大酱汤是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是绝不可少的传统菜品 哦，在韩国。 对对对， 哦， 特别有意思。 对，好了，这里是鲜头客栈，今天呢，给所有听众介绍了有六个派别的汤哈，你们有记清楚吗？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头客栈，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会做汤吗？你喜欢喝什么汤？这位听众呢叫做蕾蕾，他说市里的小吊梨汤是连锁的，汤稠不甜，喝下去呢特别的润肺哦。确实，这个是京城派的小吊梨汤。他说呀，平常蕾蕾在家经常做排骨藕汤，特别的有营养哈。对， 哇，不错。蕾蕾是哪里人啊？ 对呀，是哪里人？来回复我一下。你不仅这个会吃，还会做，哎，了不得哈！ 不错，不错，不错。 好，这里是鲜汤客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客栈也该跟大家说拜拜了哈。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满文军的《望乡》。 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窗外明月光映照我脸庞，月知故乡情人是他乡与远方。给你我的喜与悲，不知为那山与水，分不清是梦与醒，忘不掉是你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情是梦与醒，忘不掉是你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 现在是下班晚高峰，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家路上紧握方向盘，安全到家就是最好的礼物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00。 好音乐959。